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健结案报告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说起李磊，其实他和傅志的关系比较好，当初两个人是一起入院的，只不过他进来是后面有点关系，司法考试没考就一直在档案室里整理档案资料什么的。傅志被分在公诉一处，在新建没有搅和进来之前，李磊跟傅志一直都是同进同出，甚至在同一个宿舍还住了几年，直到李磊后来有了住的地方才从地下室搬出来。 到底怎么搞的？ 千真他们什么都没说，新建一直觉得傅志最多就是太累回院里休息了。李磊开着车皱了皱眉。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之前他托我帮他查点东西，我听说他回来了就去他宿舍找他，结果门都没关，推开他就趴在桌子上一直吐，半身的血。 回想起那个情况，李磊还是觉得有点后怕，他这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血。 我操，他有胃病。 以前听傅志提过，但是显然他没太往心里去，本来以为最多就是疼一疼的那种职业病，谁知道会搞得这么严重。医院并不算远，到了地方新建连找地方停车都懒了，扔在旁边就往里面冲。守在手术室外面的是司徒卓，他也是之前去找傅志问案子进展的时候碰到的这遭事儿。李磊后来回院里也是因为他在医院守着，要不是新建之前的手机废了，一时半会儿根本找不到他人，李磊也不用跑这一趟来回的折腾。 他怎么样？ 指了一下手术室，新建看灯还没灭，司徒卓看了他一眼。 大概是胃穿孔，这小子真是疯了，这东西又不像急性阑尾炎，说发作就发作，这一路上大概能疼死他。 新建没吭声，坐在楼道的椅子上。手术的时间不短，司徒卓后来接了通电话就回去了，留下李磊在医院里陪着等。新建后来接了一通检察长的电话，问了一下情况。大概快到晚饭的时候，手术室的灯才灭了。傅志被推出来是昏迷的，新建抓着医生问了半天，确定傅志确实没事了才放过人家。到病房的时候，他看了李磊一眼。 要么你先回去吧，这儿有我就行了。 李磊有点犹豫。 你行吗？ 新建也是刚回来没多久吧，这案子从头到尾虽然轮不到他参与，但是听说的事儿可不少，折腾这么一大圈，是个人都要扛不住了。不过他面前的人精神状态还算可以。新建拉了把椅子坐下。 没事儿，你先回吧。 最后看了一下，确实也没什么可以帮忙的，李磊也就回去了。临走给新建买了点吃的，被后者随便放在床头柜上也没动。一直到傅志清醒过来，新建都没合眼。电视上总是经常演一些病人清醒过来，先是动一动手指，然后缓慢地睁开眼。傅志醒过来却是猛地坐起来的。 我靠，你要吓死谁呀你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就坐起来了？ 刚好在倒水的新建被他吓了一跳，手一抖差点泼病床上的人一身。傅志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视线转到他身上，表情有点茫然。 我迟到了？ 他说完，新建笑了。 原来你对迟到还有压力啊。 估计大部分人都跟他一样，以为傅志这种走路都差不多能睡着的人，不迟到才是件新鲜的事情。不过事实上，他确实没有迟到的记录，只不过存在感太薄弱了。即便每天按时到单位按时开会，也总让人觉得好像他一直不在。傅志揉了一下有点疼的眉心。 几点了？ 十点半。 新建扫了一下旁边的时钟，补充了一句。 晚上。 他说完，傅志终于彻底清醒了。他转头看了一眼外面黑漆漆的天色，不太舒服的呻吟了一声，倒回床上。 我咋了？ 话说的有点有气无力，他稍微动了动，找了个舒服点的姿势，非常顺手的想把新建刚倒好的水拿过去喝。新建看了他一眼，一把按住。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，你是怎么把自己搞得如此血染的风采的？ 那件废掉的衬衫他后来也看见了，李磊说话一点都不夸张，真的是接近半身的血。 我一点记忆都没有。 无辜地扬了扬眉，傅志觉得浑身都疼。残存的印象还是他当时一路狂飙的往回赶，路上庄一伟大概说了有80几遍不要着急，来得及，不过他都没太往心里去，当时的念头差不多也记不清楚了，只觉得就是该赶紧回来，耽误事儿，真正受影响的不只是一个两个人。刚做过胃部手术的人不能喝水，新建把杯子拿着棉签蘸了蘸傅志的嘴唇，看着上面有点干裂的痕迹，眼色沉了沉。 你先忍忍吧，暂时不能喝。 喝不到水的傅志表情有点可笑，新建把杯子放下，给他把枕头调了调位置。基本的生理要求都被剥夺的病人不满地哼了一声，然后迟钝地想到了一个早该问的问题。 案子怎么样了？ 新建扬扬眉。 20年。 他看着傅志满意地点点头，然后感到有些可笑地轻咳了一声。 我本来以为你醒来的第一句话会是问这个。 顺便抓着他的手一脸焦急什么的，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人醒来跟被雷劈了一样，考虑的全是不着调的问题。傅志听懂了他的调侃，有点不爽地挑了下眉角。 早告诉你电视剧不要多看，智商会退化。 跟看着你的效果差不多。 轻松地挡回去，新建坐回在椅子上，一脸笑意。之前的所有担心，在医生3番4次确认傅志没事的时候，就稍稍放下了一点了。对于傅志忍着胃疼拼命赶回来这件事，他觉得没有特别去感谢的必要，更不需要矫情地拿出来讲。从一早，他就知道傅志是这种人。那次提讯之后，眼看着傅志一边皱眉，小声抱怨着院里欺负人，一边陪着一起加班，硬是把6个提讯全部都提完。他就知道这位校友跟其他人评价的有很大的出入，他的口供笔录甚至很工整，没有任何的遗漏。既然傅志醒了，后半夜终于新建也睡了一会儿，不过就在他隔壁的病床，也实在懒得摸黑回去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有些同事过来看了看，李磊快到中午才来，给新建带了点饭菜，搞得什么都不能吃，但是饿得难受的傅志浑身不痛快，连损带感的把新建弄回了院里。 赶紧滚吧，别让我看到你。 如果不是嫌弃太娘娘腔，他都想拽起床上的枕头开始砸了。新建一上午在他旁边什么都没干，净吃东西了，还特别喜欢吃那些味道重的水果，表情怎么看怎么欠抽。司徒卓后来没有再来，不过打了通电话，大概意思是高度赞扬了傅志不要命的工作精神，顺便转述了一下当时在手术室外新建难看至极的脸色和紧张的态度。傅志当时靠在病床上，拿着手机扬了扬眉。 你跟我说这个干嘛？ 其实他觉得跟司徒卓的交情实在不能较深，除了这案子之前完全没有打过交道。手机那边的人笑了笑。 行吧，你不想听就算了，我就是顺便。 说完他就挂了电话。傅志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，看着天花板，很缓慢地长出了一口气。到底什么时候喜欢上新建的这问题，他觉得自己已经搞不清楚了。最初明明是对方先来招惹的他，作为当事人之一，他就是被动地接受着新建的骚扰，从开始的烦躁厌恶到后来的可有可无，本来性格上就不怎么会拒绝人，一来二去也就顺理成章了。后来大概是接触的多了，眼见着这个人的原则为人，还有那点让人难顶的傲气和矫情，等到意识过来的时候已经彻底没有办法了。他以前也被人数落过太过迟钝，反应和感觉都很迟钝，所以他真正喜欢上和他意识到喜欢上是存在着时间差的，从他意识到的那时候起就已经有了结论。 悲催啊，真他妈的悲催。 喃喃自语的自我调侃了一句，傅志闭上眼睛， 脸上还挂着有点自嘲的笑。